第58章，今晚换菜。 船长说，这支商船队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是一支古老的、多灾多难，但又受着神之庇佑的船队。 一直以来，这支船队始终有一个信仰：货归陆地，人归海底。 货归陆地，我懂。什么叫人归海底啊？好学生迪离真诚发问，觉得这半句瘆得慌。 船员嘛，终生守着海，如果在送货途中遭遇不幸，可不就是归于海底吗？ 大副说。船长跟大副相处已久，学得一手哑巴中文，能听得懂，说的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听见大副的话，船长在旁边插了一个字： 浪。 迪里忍不住哇哇耳朵问道： 啥？ 船长扒着手臂伤口的痂，精神满面的补了一句鸟语。大副翻了个白眼，表达了对他中文水平的鄙视，然后翻译说： 船长刚刚的意思是，沉湎于海是独属于航海者的一种浪漫吧，虽然你们可能觉得挺有病的。 考生们想了又想说， 其实可以理解。 大夫又说， 哦对了，差点忘了，之前听说你们也是航海者，那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迪离连连摆手澄清着， 不了，我还小。 船长哈哈大笑起来。 总之， 大副强行总之，继续说道： 船队一代一代践行着这个信仰，每次出海送货，不管到了哪里，不管碰到了什么事，总会有人活着把货送到目的地。只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这里。我们现在待的这片海域是最凶险的一处，走这条送货路线的时候，常会在中途迷失方向，不小心困在这里。船队在这里折过很多人，最惨烈的时候无人生还。 考生听到这里差不多明白了，所谓一代又一代船员折在这里，指的应该是以前的考场。每场考试都会有一支商船队困在这儿，如果考生能解题，那船队就能有人活着回去，如果考生解不出，那船员就会陆续死于各种问题，最终整支队伍葬身这片荒岛。 但总有那么几次是幸运的，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大副说， 于是活着回去的船员口口相传，留下了传说。船长说具体谁说的已经不可考了，反正传说中荒岛上的送行者象征生机和希望，你们晚上看到的景象应该就是送行者了。有的人称他们为亡灵，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天使。 考生表情一言难尽，心说你们的天使真吓人。船长又在旁边眉飞色舞的乱插话，他看起来总是充满活力，哪怕受脱相了也依然能大笑出来，这样的船长确实能振奋人心，就连考生们都觉得轻松不少，似乎挥挥手就能告别这里。 船长说生机和希望这种虚无缥缈的词汇太扯淡了，他重点研读过一些资料，得知所谓的希望就是指化冰，送行者出现意味着海面封盖的冰会融化，我们可以起航离开这里了。 大副也跟着高兴起来，但他天性严谨，笑了一下又绷起脸说， 前提是一切顺利的话。 船长就像一只大猴子，哄着一窝船员溜出洞去，没一会儿又溜回来，七嘴八舌地说， 暂时没看到送行者，也许白天他们不出现， 不过石洞后面出现了几处坑洞，可能是他们敲出来的。 船员说得满面红光，大副也红，但把持住了。考生却听得脸发绿，考生就问， 敲出洞是什么意思？你们的天使 爬出来了？ 船员们解释着， 出来迎接希望与太阳。另外，海面暂时没什么变化，但范诺德说他能感觉到冰层的躁动，他是老手了。 船员们的肩搭着肩开始跳水手舞，考生们倚着墙生无可恋。船长爬了爬打结的头发，一屁股坐在油货和秦鸠面前。大夫任命的跟过来当翻译。 这么惊喜的事不值得庆祝吗？你们的人好像很平静。 他们把其他考生误认成了船员，油货也没多解释，毕竟跟 NPC 解释不清。 如果是指化冰这件事，我们昨晚就得知了，算不上惊喜。 秦鸠说。船长很惊讶，忍不住问道， 你们怎么知道的？也听过这样的传说吗？ 秦鸠说， 那倒不是，从一只兔子那里听来的。 大副继续充当船长的翻译官问道， 兔子童话故事吗？我喜欢，是哪只有魔力的兔子？我有这个荣幸见一见吗？ 秦九把角落供奉的烤兔子拿过来，船长看向兔子的目光有点古怪，怪的几乎不像一个 NPC， 不过只有一瞬。很快他又挠了挠头，咕哝了一句。大副犹豫了一下，翻译说， 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局有一点点黑暗。 油货冷不丁蹦了一句，黑不过兔子自己。大副问， 你们是两只船队凑了个伴儿吗？ 我们。大副指了指秦鸠，又指了指油货。 你们 为什么这么说？ 秦鸠看了油货一眼，又玩味地问， 我们不像一船的？ 大副摇了摇头， 你们看着像船长，两个船长。 秦鸠指了指油货， 有这种不理人的船长？ 大副一本正经地说， 反正没有不理人的大副。 当面被黑，油货冷笑一声站起来，跺了跺发麻的脚问船长， 明天化冰我们送你们返航，要准备什么现在说？ 大副惊讶道， 明天确定吗？ 嗯。 船长一下子窜起来， 那还真有点紧。 返航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商船有破损，不影响航行的也就算了，凑合能用，影响的必须修补好。返航途中同样需要燃料维持船舱内的生活，另外货物也需要清点，大家急于摆脱人脸的阴影，纷纷爬起来帮忙，也为了能早日考完这场试。船舷有缺口，拆那只系统船。甲板洞太多，拆那只系统船。船舵洞坏了，还是拆那只系统船。秦鸠作为监考官的优势在这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清楚绝大部分惩罚规则，知道一事不二法，盯着一只羊薅毛，薅一半和薅秃了并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油货和秦鸠因为拆船被罚过，那艘系统船的命运就注定好不了了。考生们求生欲都很强，修船的效率高得惊人。一天下来，三艘商船修了两艘，照这个速度，明天起航基本不成问题。船员们盘算了一下，又烧着火堆跳起了舞。不过这种喧闹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入夜，考生就摁住了他们，请求他们赶紧睡觉，免得动静太大又把天使引过来。夜里11:55，洞里火光灼灼，异常安静，兴奋的船员皆已入梦，气氛又恢复为紧张不安。陈飞和黄瑞仰头靠在石壁上，听了秦鸠的一番话，他们白天修船之余也没忘准备。陈飞一手抓着火把，一手攥着刀， 都是他跟生船船员借的，来自于厨房，适合砍瓜切肉。黄瑞则攥着两把长铁钩，他考虑过船锚，那一下下去威力无比，抡晕怪物不成问题，但试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撬动，只能作罢。两人攥着凶器，心里稍微安定一些，但手指依然克制不住在发抖。11:57，被烤过的兔子蹬着腿突然出声， 距离0点还有2分15秒，重新核算今日分数。今日考生触发得分点共1项：一、休憩船只2艘，具体积分如下：休憩商船共计6分，其中准备材料工具3分，修补3分。 石壁上，因为所有人的参与，每个分数条都跑了同样长的一段，每组都加到了6分。 全部加分项核算完毕，现在核算扣分项。今日考生触发扣分点共计1项：一、船员没吃3餐，以疲劳饥饿状态入睡。 众考生无语，人家根本没有提吃饭的事，这也算我们的锅？但是系统依然在说话， 具体计分如下：极度饥饿的状态会影响船员返航，他们会没进扬帆，没进掌舵，后患无穷，每位考生扣除2分。 石壁上的分数条再次应声而变，说起来加加减减一共还多了4分，但实际上今晚的排名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游惑指望过烤兔子能扣点分，但系统这次似乎学聪明了，也许是烤过的兔子依然不影响发声，而且两人都受过处罚，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两位凡人的考生扣分，以免自己的惩罚工具再度受损。于是这晚陈飞和黄瑞还是倒数第一，没人来救了。 潮湿冰凉的石洞顶上，丑章鱼默默趴着，又到了一天一度的进食时间，但他一点也不高兴，他很愁。上回的食物皮过了头，搞废了他所有触手，他花了一天时间好不容易养回来，如果再碰到那两位，他宁愿饿死，至少有尊严。他趴了好一会儿，终于等到了最终结果，圆溜溜的眼珠顿时一亮，太棒了，今晚换菜了，终于能够饱餐一顿。他咧开黑洞洞的嘴，滴滴答答地流着口水，自上往下伸出了罪恶的触手。